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那位公子师住在区区深深的后院之中，远避人居，清幽静谧，倒真是个机要之地。阿林显然是来过多次的，将池小池引至门前，叩门三下，门里传来低低的咳嗽声，随后方有一声模糊的应答：“ 进来吧。” 池小池推开门，入目的是一片军事沙盘，黄泥泥作丘陵山峦，水银化作江河湖海，流沙如米，上面插有各色军旗牌楼，标志出镇南关方圆百里内的战力单元。沙盘前有一台木轮椅，轮椅上坐着一个人。单看背影，池小池便心念一动，是他。他先前想的太多了，其实根本不需要比较语气、神态和行走坐卧的姿态，那个人只要他认准过一次，一辈子都不会认错。公子师似是能察觉到他心中震动，将轮椅调转，转身面朝向他。那是一个标准的病美人，拉动轮椅的动作都能震动他的气脉，惹得他咳嗽不止。他面上带着久病的苍白，与之呼应的是眼角纹有的一小片墨色经纹，似是流放过的标记。池小池单膝在他面前跪下问：“ 你是楼哥吗？” 面前人含笑摇了摇头：“ 不是。” 池小池会意一笑，俯身行礼：“ 那学生石庭云，拜见先生。” 楼隐想笑，然而张嘴就是咳嗽。池小池单手撑住轮椅扶手，给他顺背：“ 你怎么选了这么个配置啊？” 楼隐弯下腰说：“ 只能这样。” 他试了很多次，他的选择系统内被添加了一个异常程序，不管他选择什么身份都是不良于行，走三步吐一口血的衰弱体质。他试图回去跟主神讲一下道理，保证动口，争取不动手，结果发现他无法发出对接讯号。他试图回到池小池的身体，同样宣告失败。而且这个世界不存在网络，信息获取基本靠口，查找资料基本靠手。然而受限的楼影没法向池小池详细解释这句轻飘飘的“只能这样”又是哪样。好在池小池脑子快， 真是够脑花。 反正骂主神就完事儿了。 嗯。 池小池指了指自己的眼角：“ 这个。” 楼影抚着右眼角的墨色晴纹，换了个口气：“ 鄙人于丰眠，字九歌，幼时逢天下大旱，族叔贪墨赈灾钱粮，官逼民反，引得朝野震荡，皇上大怒，判处全族赐字，流放边境。将军守境时，微服入阵寻访探子踪迹，偶遇鄙人，与鄙人谈论兵法，甚为投契。鄙人幸得将军亲眼，将军向上奏禀，聘鄙人为公子师，遣回都城，在将军府中赐院而居。” 说完他问池小池：“ 喜欢这个剧本吗？”“ 还行吧。” 他分神看着那人眼角的晴纹，晴纹形状不错，像是眼边开出的一朵花，但含义就不怎么美了。为了让边境之人看懂，刻的是南疆文的国贼二字，是极肮脏又颇具侮辱性的词汇。 但配合着楼影白的几近透明的皮肤，反倒不那么刺眼了。尤其是他咳嗽过劲儿了，闭着眼睛慢慢缓气的时候，有种肮脏与圣洁混合的异样美感。话归正传，知晓池起身道：“ 是主持人把世界线给昧了吗？”“ 昧了，至少我这里没有接收到。”“ 好极了，我现在就是掉进狗群里的肉包子吧。”“ 不怕，我抢你。” 池小池把衣服解下来给他披上。“ 哎呦，您都这样了还抢呢，赶紧先顾好您自己。”“ 为了你是得顾好，还要长命百岁呢。” 然后他看到池小池的脸色变了一变，楼隐的心猛然刺着一疼，他好像踩雷了。但池小池连安慰的机会都没给他，他神色如常说：“ 我先说说我这里的消息。原主石庭云，将军之子，表面上有两个亲近的小厮，跟两个皇子混得不错，这个原主还挺能混的。我在看到他们几个的时候，突然头有点疼，好像看到了点东西，应该是原主本身的记忆，不过信息不全，暂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。你那边呢？”“ 我知道的比你多一点。” 他摇着轮椅往后退了半米。“ 去看过你之后，我把这里的书简单翻了一下。” 池小池看着这里七八个架子上的上千本古籍，有点眼晕，心里又难免把他家楼哥吹爆了一下。池小池这回的身份颇为显赫，其父乃是世袭的镇国将军，儒将石金鸿，祖上便随王占天下，打下了一座江山，定都望城。王不疑将，将忠于王，就这样石家一跃成为望城内除王族外最煊赫的家族。石家祖训：避血弑君。石家七代包括石庭云在内，个个有儒士之风，偏又骁勇异常。石庭云字素长，家中独子，母亲早逝，少习弓箭，百步穿杨，一杆银枪便能使得出神入化，六岁成为十三皇子元恒伴读，善译善书。在他十六岁时，南疆作乱，石庭云主动请缨，初上战场，连斩南疆三将，一战成名。饶是石庭云如此争气，却仍令其父头痛不已。他为人豪爽，喜交友人，且不拘身份，若能投了他的气，街边混混都能分他一口酒喝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石将军怕还不会这样烦恼。石将军年幼时也曾担任过当今圣上的伴读，他秉承家父教导，谨言慎行，丝毫不敢逾矩，但石庭云却从不听他的话。他不仅和皇上的七八个皇子都有点交情，且与两个风头最盛的皇子私交尤密。石将军常常听说石庭云邀两个皇子去赛诗会、赛马场、打马球，偶尔还会逛一次花楼。石将军每听说一次，眼前就黑一次。六皇子颜元昭乃先皇后所出，为人无忌，足够聪慧，却生性好玩，失于纨绔。不过圣上对先皇后情愫颇深，自当亡故后再没有立后，这也给了他足够的资本，可以在不触及皇家颜面的情况下横行无忌。十三皇子颜元恒，其母曾位列三妃，后因行嫉妒之事被罚成低位宫嫔，但皇上并未因此苛待幼子，还为他寻了石庭云做伴读。颜元恒也不负这份期待，灵秀异常，文武兼修，读过的书过目难忘。若单拼剑法，石庭云未必能从颜元恒这里讨到便宜。但大抵是因为母亲受罚的缘故，颜元恒为人高度自律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因此处处恪守礼节，不沾酒，不近女色， 卯时整起身，亥时整歇下，是个年纪轻轻就在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主。石庭云倒不介意这个，喝酒喝上头了也爱拿他开玩笑。常道，老古板，来给你石爷乐一个。在充满脂粉香的雅座里，颜元恒捧着他泡着梅子的茶杯不动如山，表情平静，一如上香，看到唱曲的姑娘怀疑自己不是在醉月居，而是在郊外的菩提寺里唱经。幸亏石将军没听到艾儿这等大逆不道之言，否则得心脏骤停啊。